小哦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啊，那带你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充充电，来听听歌。好了，那马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新歌，叫做是在这里请你随意。那么歌如其名一样，随便想随便唱，苏运莹呢表达的是一种喜乐人生的一种超然的状态了，用音乐呢画出了一片烦恼的禁区，为枯燥乏味的生活呢是解放天性了。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苏运莹的在这里请你随意，掌声有请。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，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，你不要再去想了，就让它随风让它走，你不要再去在乎它，别让它成为你负担，你可以亲吻，你可以骂人，在这里请你随意，你可以睡觉，你可以撒野，在这里请你随意。 OK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苏运莹带过我们的在这里请你随意啊，所以呢借由这样一首歌呢，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，大家也可以随意的听随意的唱。好了，那三分钟一到呢就要唱下一首歌了哈，那么这句话呢就像是这个电影里的彩蛋一样，预告一下下一首会更加的精彩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呢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出来，来吊吊你的胃口啊，就是这么的随意是吧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你随意。好了，卖了这么久的关子之后呢，下面要登场的呢是来自新锐的偶像团体 Awaken F， 他们给电视剧《创业时代》呢献唱了其中的插曲《有你陪着我》，旋律非常轻快，非常符合电视剧创业的这个主题。一路上有朋友的支持和爱人的陪伴呢，严寒和酷暑都不成问题。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 ，Awaken F 带给我们的《有你陪着我》，掌声有请。 回家之路，重复人生路，今天谁赢明天谁输，一点点过去情同手足，走快一步落下一步，总有人搀扶，轻 但是固执会让步，趁我们青春正好，愿赌服输能有什么苦，有你陪着我走着漫漫人生路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。我们说二百呢是一个很慢热的民谣歌手，他的作品不多呢，写歌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慢的。去年呢才推出了第一张的个人作品集，然后呢就又消失了。那他常年呢在太原生活，即便是在民谣圈里呢已经小有名气，但是呢他也没有去过北京。他是那种拒绝快节奏生活的人啊。那么距离上一张专辑呢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二百呢终于带来了两首的新的作品。那第一首标题叫做是莎莲娜，歌曲呢讲述了二百的少年记忆。那二百呢是阿拉善人，离家十多年，在他的记忆当中呢，莎莲娜这个名字呢也会经常的出现。他面目不清，年代不详，身份未知，背景模糊啊。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莎莲娜曾经唤起他强烈的想象啊。那么现在他呢终于可以把这个珍贵的名字写进到了自己的歌曲当中，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二百带给我们的莎莲娜。掌声有请。 夜风一阵渐寒冷，我终于想起了他，莎莲娜，莎莲娜，莎莲娜。从前的照片已褪色，再记不清她的样子。莎莲娜，莎莲娜，莎莲娜。在那条熟悉的大街，她坐在高高的窗台。莎莲娜，莎莉娜，莎莉娜。路灯下写着的影子和一沉淀殆尽的名字。莎莉娜，莎莉娜，莎莉娜。 出那张的铅笔，再画不出他的模样。莎莉娜，莎莉娜，莎莉娜。有人沉默的经过，有人遗忘了来时的路。莎莉娜，莎莉娜，莎莉娜。经过，有人遗忘了来时的路。莎莉娜，莎莉娜，莎莉娜。曾说过再见的人啊，请记得一定要回来。莎莉娜，莎莉娜，莎莉娜。 没错，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呢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斯拉夫的情节啊。那么这份情节呢，源自于当年看过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黑白电影，所以呢，你看有相当多数量的华语音乐人呢，都能够熟练的运用这个斯拉夫的这个调式啊。那么二百的这首《莎莲娜》呢，也是这样的，里边呢运用到了这个巴扬手风琴，那这也是俄罗斯的民族乐器了。它的音色呢，象征着一种强烈的怀旧的情节，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呢，永远定格在那个伤感的画面当中了啊。所以呢，有些过去呢是值得记忆，但是呢，人生的路依然是要向前的，是吧？时间的车轮呢也不会等待谁，带着记忆和行囊继续前进，未来呢一定会更加值得的，好吗？ I've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. I don't want less, I don't want more. Must ba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s to keep me safe, to keep me warm. Yeah, my life.Underneath

一个人发呆，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安静的沙漠，等待着花开啊。我们讲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华晨宇带给我们的《烟火里的尘埃》，作曲呢非常出彩啊，歌词呢也是仿佛能够钻进人的心里边。那华晨宇的独特的腔调呢，扎实的唱功也成功的将这首歌唱入到了我们的心中。那虽然呢这是一首现场的演绎，但是他的歌声呢依旧能够给人一种悲伤孤独的感觉。歌曲的最后的高音呢也是非常令人惊喜的，好似腾空的烟火。所以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好了，希望华晨宇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音乐作品吧。那现在呢，能量音乐我们来为你继续推荐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带来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何洁联合艾弗杰尼推出了新歌《拜托了》，大概意思就是作为公众人物，面对网络暴力有苦说不清的心酸和困窘，拜托了，求放过。本来是一场控诉，但是为了避免二次负能量，歌曲反而用一种轻松调侃、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。特别是何洁跟艾弗杰尼的即兴对话，艾弗杰尼脱口而出的那句阿姨，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何洁、艾弗杰尼，拜托了。 哎，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？ 你先说。 好的。姐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？ 为什么叫我姐？ 阿姨。就是这个情况是，你有苦说不出。All right. It's like. 常常想要说的话，说两句就觉得沮丧，甚至没追下准备了呀。只是画了个太阳，却变成发光的月亮。是你不正常，我也想。只是看起来很像，就变成这样。我还真懂得保养，那先化完妆。拜托你 ，no no。 Shut up. Quiet. Silent. Zip.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春辉。我们说江美琪呢，即将在明年呢届满出道第二个十年啊。那么一直在歌坛努力不懈的她呢，将以全新的专辑 TICC 大型首演演唱会来庆祝自己入行20周年。演唱会呢取名为我爱江美琪啊。那么对照当年那个仰望偶像的她呢，那当下的江美琪呢拥有着爱自己的自信与美满的生活，那么要在演唱会当中带给歌迷满满的爱啊。那么为了全新的专辑以及演唱会拉开序幕的单曲陀螺这首歌呢，想要给大家更多的力量，让你想要为身边的人付出，看到你最爱家人的时候呢，那这些旋转的过程都是能够变为我们成长的动力，去帮助你面对一切，而且会让你更加有力量去面对，去迎接挑战，打败那个被害怕的自己。 还没有当我含泪的时候继续走，这地球我了解的还不够，包括我亲爱的你认为我是谁，我想要形容却总不贴切，像一道陀螺快乐来自不停转动，让我失言给我体验，亲爱的我想开心一点，左手牵住了你，右手还能飞，会遇见谁谁谁，明天有多美美， 江美琪的陀螺啊，真的是跟以往我们对她的印象真的是大有改变哈、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希望她的演唱会呢能够举办成功。好了，接下来呢也依然是一首新歌要推荐给大家，是来自李荣浩的《我知道是你》啊。以剖析自我、解构情感的角度，首度写出了暗黑分裂的歌曲。所有的暴躁、心软、喜怒哀乐呢，都是我、啊。我们都会有两个自己，暴躁、心软，没有绝对的黑色或者是白色。原来呢，往往最可怕的不是别人的话语，而是真正面对自我的那个自己啊。每一次和自己对话、拉扯后的分裂自我，原来你就是我。这可能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李荣浩了。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李荣浩的《我知道是你》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。希望这一个小时呢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。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笑到不能再笑的样子，我想不了解就像如此有好几次，我看不清造型人，没人感动，你在感动什么？随随便便就能激怒我，当遇到挫折，各种安慰都没有用，我算一算。